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系收听风云派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吓嘅加入嘅，系嘛？今日喺呢个风云谷讲嘢意犹未尽咧，我本人陶杰都喺个 patron 嗰度咧，再深入分析啊，同埋分享，系嘛？同埋日后有啲乜嘢文化旅游啊，吓都会咧喺 patron 嗰度咧系率先去公布嘅，系嘛？咁啊，希望各位留意啦，系嘛？多多支持啦。好啦，呢两日咧就香港嘅网络咧。是一阵轰动去讨论一件其实就不是很大事。只不过原则和象征意义都几大件事。就是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就宣布那个办公室里面的公务员在个冷气间日日翻工那只饮水那个分配就是更换了蒸馏水的供应商。那就飞起多年是帮衬的屈臣氏的蒸馏水。同埋由太古名下嘅啊嗰只叫 Bon Aqua， 咁咧呢两只咧都系咧香港同埋咧甚至系可以讲外国嘅品牌，就改用咩咧？就大陆嘅供应商咧，就据说系中咗标啊！大陆嘅供应商咧就向呢个中国香港特区咧系提供大陆嘅牌子，就系呢个咩牌子咧啊？系嘛？港岛区咧饮用大陆嘅品牌就叫音乐，呢、這个音咧就系三个金，金字就三个堆埋，系嘛？咁啊好意头啦，系嘛？新界区嘅政府啊，嗰啲办公室嗰啲公务员饮嗰只就叫 Happy Hissy，Happy 喜事。九龙区嘅咧就饮屈臣氏旗下嘅品牌，继续啊不变啊，不过叫 Cool 系嘛？咁咧就特区政府物流服务处咧就回复。AM730 的查询就确认今次第一次就有非本地饮用水的公司中标。这个讲法也是很莫名其妙。什么叫非本地饮用水？大陆就是大陆啦，或者叫你所称的内地就是内地啦，或者叫祖国就是祖国啦。这个名词是不是令你觉得很难启齿呢？是不是为什么你要说叫非本地饮用水呢？是吧？话上一份透露两年期嘅合约总金额就1.43亿，即系咧每年平均7,150万。啱啱生效嘅三年合约咧，总金额咧就1.6亿，即系平均咧系5,533万。好消息啊，系嘛？今次咧生生成成，话比起上一份合约嘅年咧。平均是悭了1,600万大元。咁呢个特区政府嘅物流服务处咧就强调，俾啲公务员饮水，因为咧为咗要照顾你嘅健康啊，或者唔好打击个士气啊，呢啲水咧一定要符合指定技术规格，而且为咗确保饮用水嘅品质咧，仲要定期检测呢啲樽装饮用水嘅质素。嗱，悭咧就悭咗1,600万咁多。阿鲍生，你觉得够唔够咧？ 悭呢1,600万，当然唔能够解决香港特区政府嘅财赤啦。咁但系啊，饮用中国嘅即系呢啲水咧，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咧？第一就系我都讲过啦，喺中国大陆咧就冇人饮自来水嘅，就饮呢啲樽装水。第二饮樽装水咧，亦都唔饮中国大陆嘅樽装水嘅。有啲企業啊，或者係我自己行裏面啊，影視行業嘅人咧，就全部飲嗰啲入口嘅水嘅。咁點解要咁樣咧？咁貴咧？咁大家心知肚明啦。因為其實就算連中國嘅飲用水啊，譬如話好出名嘅農夫山泉咧，早前啊消委會啊都曾經啊去進行測試，包括咧個百歲山亦都係有名嘅飲用水啦。咁啊～嗰時消委會咧就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測試咗30款呢啲樽裝水，咁啊依農夫山泉同埋百歲山嘅臭酸鹽咧都達到歐盟嘅上限，咁上限冇話超標，咁但係咧嗰個即係個飲用嘅質素咧可能都比唔上其他國家嘅飲用水啦。 咁所以个问题就系来自呢个啦，就究竟来自中国大陆呢啲饮用水嘅时候，有冇通过一啲测试或者消委会嘅评测咧，先至去选用咧，定系以价低者得咧？嗱，因为咧消委会好惨噶，经过咗上次俾农夫山泉咧拍台上门去质问之后咧，佢收回嗰个评测嘅报告，啊，用一个比较即系叫好听啲嘅说法啦。去令到農夫山泉咧就收貨，咁啊經此一役咧，我相信消委會咧未來都唔敢再測試來自中國大陸嘅食品啦、飲用水啦，甚至係任何嘅產品，因為咧隨時都會複印咧農夫山泉嘅事件。咁啊而家跟住落去咧就係政府部門咧使用咧，咁唔緊要嘅，我覺得依份糧係包埋嘅，包埋咩咧就自己帶水翻工咯。咁啊我相信咧身體最誠實啊。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咧飲唔飲用呢啲水，或者佢哋以後自己帶唔帶水咧？咁我希望咧有人可以報告一下，或者記者可唔可以跟進咧？ 嗱，點知咧就案中有案，就俾啲香港網民咧嚇一啲省大心細嘅人士就圖文並茂就查出你呢只音樂呢只牌子嗰個製造商是叫做乐百氏广东饮用水有限公司。这个乐百氏的饮用水呢本身是有问题的。这间乐百氏呢就曾经是惨遭2017年的2月中国国家食药监总局的官网呢是发布在他们近期的抽查检验之中发现不合格的样品是有四批。其中就是这间乐百氏广东桶装水的公司名下的叫乐百氏饮用天然泉水里面发现一只化学物质叫臭酸盐。它那个检出的直比标准规定是高了 40%。原来这只乐百氏饮水出现一个质量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三年以来中国和地方市各种食药监公布的不合格名单里面，乐百氏这个食水的制造商被六次是点名上榜，说它是有问题，是吧？因为那个臭酸盐在国际上被确定为 2B 级，叫潜在致癌物，原来是矿泉水、山泉水等多种天然的水源在经过臭氧消毒之后产生的一种化学的物质。所以矿泉水呢，这些你说提炼呢都要小心，因为它普遍采用的就是臭氧杀菌的那个技术，就令到呢臭酸盐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是浮面。所以呢啲咁嘅所谓嘅矿泉水啊，咩天然水啊，嗰张招牌纸呢，哇，蓝天白云啊，绿色啊，咁就会令好多人有一个错觉。呢个呢就唔系美帝国主义唱衰你，更加唔系苹果日报呢，而系2006年中国嗰个叫标准委呢系发布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修订计划，就将中国的标准里面的那个臭酸盐的限值呢，就是最高就叫 0.01mg, 包装饮用水那个呢标准，是吧？那么检测之后的乐百氏饮用天然泉水里面含有的臭酸盐的比标准的规定高出四成，是吧？那而且呢就不是第一次，是吧？另外呢，乐百氏唔知係广东啦，石家庄河北嘅分公司亦都係喺国家食药监总局呢 ,2014 年第二阶段嗰个抽查里面就认为嗰个叫菌落总数超标菌啊，细菌啊，上咗黑榜嘅名单。哇，紧要啦。你话呢一个地方针对你呢就话政治偏见啦，原来唔系。好啦，第三次就轮到福建啦。福建那边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公布不合格的产品，就是包括乐百氏福州分公司生产三批次桶装水的产品，就包括乐百氏饮用纯净水、乐百氏包装饮用水、饮用矿物质水，这三批的样品均被查出一个叫铜氯假单胞菌。哇，这些都不知道什么名堂。 系嘛？就嗰个含量咧，过高。呢只叫同氯甲丹孢菌咧，可以产生多种致病嘅因子。吓，饮下饮下咧，啊咁上下咧，就会伤害身体，系嘛？咁咧就呢啲咧系大陆嘅权威，一个叫东北农业大学水利学院嘅教授啊，周延对就对呢个咧《健康时报》大陆官方嘅记者咧系咁解释。嗱，呢个诺百氏咧就。是大陆咧就已经有咁多次，咁佢今次啊，佢名下制造嘅呢一只啊诺音就输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啦，市民就唔介意嘅，系嘛？你公务员你中意爱国爱港饮呢只水，你饮到够。我谂中国香港特区嘅市民个底线就系你公务员饮好啦，你唔好咧系叫蔡若莲扯起条筋咧。就指定全香港中小学、幼稚园一定要饮呢只，咁就大镬啦，系嘛？唔系冇可能噶，啊，那个逻辑就系你想呢个爱国爱港，要培养中国人嘅身份，就一定要自细咧系要食中国菜啦，呢个冇问题啦，你揸筷子食饭啦，啊，自细食呢个深圳嗰啲。点心工厂啊，制造嘅运落嚟嘅嗰啲虾饺、烧卖啊，呢个都冇问题。咁啊，饮水咧，饮水我系饮大潭水塘嗰啲水，哦，大潭水塘啲水啊，唔系东江水啊。啊，咁我又唔知道，分唔清。总之沟沟埋埋啦，城门水塘又有，大潭水塘有。嗱，城门水塘系殖民地时代20年代啊，系呢个万恶嘅所谓嘅港英政府啊，啊嗰啲水利官员开凿噶噃。呢、这个里面咧系冇啊，啊呢个培养做祖国中国人啊，啊嗰只刺激嘅成分嘅，唔好啦，唉，都系饮翻咧国产嘅饮用水啦，咁死啦，好解唔解？唉，跟政府啦，啊仲用啲落音啦，唉，咁多得你唔少啦，啱唔啱啊？啲细路仔冇嘢噶，边个咁讲啊？边个会饮乜奶嘢？边个讲啊？苹果日报啊，执咗啦，系嘛？边个讲啊？系嘛？华尔街日报啊，唱衰国家啫。我唔系，我有呢只系国家水质嗰啲咩咩检测局噶，啊咁嗰阵时，好多年前噶啦，国家不断进步噶啦，既然爆咗出嚟，一定有改善噶啦，系以前嗰啲水含菌量或者呢只咁嘅咩臭酸盐超标啫，而家一定唔会啦。嗱，咁又有一种讲法噶，咁啊嗰阵时，咁你日日翻学，你系咪想退学啊？退学你系咪唔信任国家？出嘅呢啲天然礦泉水啊，唔信任退學，仲有一個家長群組嗰度交換情報，自黐浸浸，誒唔好搞啦，我都係將個仔早啲送去英國，飲英國水穩陣啲。咁你係咪軟對抗啊？係嘛？所以千祈唔好，今次咧不幸中之大幸，其實都唔算不幸噶啦，就係淨係公務員飲呢啲嘅啫，係嘛？所以香港今次咧執到一身彩啊，恭喜你啊，係嘛？啊，所以咧，等啲公务员去试下，饮得十年八载咧，只要嗰啲致癌啊，即系生 cancer 嗰条数冇上升啦，咁咪即系诺百氏啊，啊嗰、那个饮水经过国家监督之下有所改善啦，咁嗰阵时全香港嗰度推广咧，啊幼稚园饮都唔迟啦，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我哋就科学理性啊！啊，你选择咩水呢？咁当然系可以有自己嘅能力去选择，但起码要有基本嘅科学常识。嗱，我讲翻2024年嘅时候，农夫山泉嘅争议咧，因为咧当时农夫山泉不满消委会咧，系将佢嗰个天然饮用水咧，利用呢个天然矿泉水嘅定义咧去测试，咁就觉得咧系对于佢唔公平。咁但系咧，其实矿泉水咧系有一个即系欧盟有一个充分同埋清楚嘅定义。嗱，简单而言之，除咗拥有一定嘅矿物质之外咧，系需要咧系喺个地下里边开采嘅。咁而且咧系要喺当地封装，唔可以将啲水咧运离开嗰个出产地点。咁呢个咧系基本矿泉水嘅定义。咁但系天然饮用水咧，农夫山泉嗰时候嘅说法咧，因为佢话自己系大自然嘅搬运工啊嘛，咁所以咧呢啲天然饮用水可以来自井水，可以嚟自河流，又或者可以来自湖泊，你唔知嘅，佢冇讲到个来源。总之佢就系大自然嘅搬运工。咁佢通过 加入咗啊臭酸盐呢个成分里面嘅一啲消毒剂咧，去进行净化同埋过滤，于是就装樽。喺边度装咧？亦都未必一定好似矿泉水咁要求你喺个产地装嘅，可以将啲水抽咗出嚟之后喺架水车里边，架水车运过乜嘢你唔知，跟住咧就运去嗰间工厂，跟住咧就消毒，消毒完咧就装樽，装完樽之后咧就送去各地嘅分销啦。咁所以个问题呢就係、是、嗰、那个标准呢係值得人哋、去諗下究竟呢啲水嘅来源同埋呢究竟咁、样消毒呢得唔得。因为呢嗰啲矿泉水呢係正確嗰个欧盟嘅法规呢係唔需要消毒嘅。係天然纯正、即使有微量嘅矿物质里面呢都冇问题。咁最多係进行一啲去除二氧化碳啦同埋除铁啦呢啲咁嘅步骤嘅啫。咁所以嗱，而家咧中國大陸依啲咁嘅飲用水咧，個問題就係佢冇講清楚個來源。嗱，譬如話我以往喺香港啊，喺日式嘅百貨公司嘅超級市場買，特登去買日本嘅軟水咧，作為沖咖啡或者係攞嚟煮飯，因為咧唔好浪費咗日本嗰啲月光米啊嘛。咁於是乎咧，裡面嗰啲水咧係講到明來自亞蘇火山啊。来自富士山、甚至有啲咧系讲明咧系几多百米以下嘅泉咧系吸取出嚟嘅，全部咧系清清楚楚有个来源。咁但系咧，当然系贵好多啦。咁但系中国大陆呢啲咁嘅饮用水，啲公务员将会去享用嘅饮用水咧，你最多只能够知道佢咧，我话系天然水。呢、這个天然水可以喺雨水落嚟个地表上边。去收集，又可以喺个井里面究竟附近有冇污染唔知去收集，又或者喺个湖里面呢搭之后去泵上嚟。总之就唔系欧盟标准嘅矿泉水嘅定义，喺个泉眼或者喺个地下里面呢吸取，而不需要经过消毒嘅。咁所以呢嗱呢部分呢系基本嘅常识，你只要呢就算你有Google 啊 ,ChatGPT 啊你都可以随便找到嘅。因为水呢样嘢咧，对于人体咧系好重要，好多个污染物，好多个疾病，好多个细菌都通过水源咧去污染。所以咧，嗱食乜嘢大家可以拣，但系饮乜嘢水咧，好多人咧可能大意。呢一点咧，就希望啲公务员咧就自己自谋多福啦。 公务员就以身试水就唔紧要啦，你咁贵人工包埋噶啦，系咪？ 系啊。 咁你呢只水咧就来自这个叫洛伯士，但是呢就没说在哪个地区采集。即是你说斋那些天然水本来没事，最近在隔离50米的地方开了个稀土矿，那呢在开采稀土的时候有没有影响那里的地底水呢？定是你要派个香港的 Now 那个 TV 记者上去鬼鬼祟祟地拍呢去调查呢？定是以前铿锵集呢？咁系咪摄取机密咧？系嘛？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只水樽又如何咧？你入呢啲水啊，个水樽系新樽定系旧樽咧？定系垃圾樽咧？系经过recycle 咧？中间有冇消毒咧？就算用塑胶樽啊，我唔理你新定旧啊，都可以释放一啲咧叫塑胶微粒啊。呢啲微粒咧系可以咧系到一两毫米咁细噶。你用飲塑膠樽的水咧，係呢啲微粒咧係可以咧飲埋落去嘅。呢個咧瓶裝水嗰啲塑膠樽咧，主要係乜嘢？一隻叫做聚對苯二甲酸乳乙二酯，簡稱叫做 PET。喺個樽咧，樽裝嘅過程裏邊，擠壓、彎曲或者高温環境之下，呢隻 PET 塑膠微粒咧就會釋入嗰啲咧水裏邊。再加埋咧個樽蓋同埋樽口喺你開嘅過程裏面，你扭咧都可能產生塑膠微粒，所以咧用過淨化樽裝水嗰啲過濾器咧都有尼龍、塑膠其他例如話膠袋啊、塑膠餐具嗰啲唔使講啦。如果是飲咗入人體咧，就通過消化系統，哇大鑊啦！呼吸系統進入血液循環。呢啲塑膠微粒咧，就穿透血嘅腦屏障，可以咧進入大腦嘅，係咪？進入大腦咧，就會增加好多嘅內分泌嘅正常功能啦， 会唔会搞到佢就个人咧来抑郁啊？呢啲咧就唔知啦，想自杀呢啲就唔知啦，系嘛？塑胶微粒会增加心血管嘅疾病咧，神经系统咧嘅疾病，即系例如啊失智、老人痴呆，提早咧系爆发。仲有一样就是影响生殖系统，系嘛？就塑胶微粒咧，可能搞到生殖异常。点叫生殖异常？系咪生唔出仔定系生出嚟系畸形？呢个就唔知啦。啊，所以咧，喂，好多个环节嘅魔鬼在细节里。啊，呢啲塑胶樽最近有冇喺西湖嗰度装过啲水咧？去杭州啊，哎呀，装完之后啊，系咪饮干净、倒干净？有冇消毒咧？喺大陆成个工程系统有冇透明度咧？你信定系唔信咧？定系你怀住一只啊坚定嘅崇洋嘅心理，你去饮嗰只叫 Evian 啊，就系、是、法国北部瑞士雪山交界滑雪嘅地方，系攞嗰啲人哋瑞士嘅雪水。我成日都讲过啦，你去到瑞士啊，你 check in 任何一间酒店，走入个厕所。攞只杯喺个厕所里边，不一杯水都可以嚼嚼声饮落去咧，不但冇害，仲更加精神爽利。呢个系西方文明国家嘅瑞士，唔系咧系杭州出屎水个中国，嗰个叫瑞士啊，听住啊，唔系屎水啊，系嘛？屎水咧，屎下屎下咧，就变咗屎水啊，知唔知啊？系嘛？嗱，呢啲咧就咩叫？文明咩叫 civilization 咧？就系咁解咯。好啦，啊，你這個呢个咧悭翻1600，你又向你个阿爷交代啫。因为咧，你睇到最近咧，你哋个阿爷，佢哋个阿爷面色有少少唔妥，就点解使咁多钱？高官点解咁多人工？立法会点解90人？可唔可以 cut 得开支？系 cut 啦 cut 啦，佢就带头 cut。于是咧，交差 KPI。就悭咗1600万，只不过2023年、2024年度全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嘅薪酬及相关开支已经咧系高达1562亿，比起前一年咧系增加咗15%，系嘛？哇！你呢度咧系增加咗15%，然后咧选个公务员嘅薪酬，其他开支咧系1500亿，你嗰头就悭翻1600万，呢个系几多分之几啊？0.01%定系几多？咁样你去招呼你嘅阿爷咧，啊咁会唔会低估咗你哋阿爷嗰个耐性啊，同埋嗰个智商咧？我就唔知啦，系嘛？即系正如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好嘢，拼死啊，佢又反对啊！你将嗰啲违例泊车加到400蚊，呢啲你又识加，啊，第二啲你就唔识加，吓，啊，你喺呢度咧，啊，嗰个叫用水悭咗1600万，啊，嗰头咧你嗰啲牛肉干咧由320加到400，咁你咪又系叫车主孭翻条数，系咪啊？所以咧，难怪我哋谢伟俊议员啊，系冒住又再次惨遭李家超斥责。话你嘅言论令佢谂起黑暴啊，系嘛？写得一身垮，佢都要咧系发炮。唉，我希望阿谢议员下一届继续有得连任啦，唔好惨遭报复啦，系嘛？唔好怨对抗咧，俾人当做啊。所以成个蓝图啊，成个版图咪就系咁咯。个1600万，唉，唔好悭啦，或者叫悭啲啦。真系呢个1600万，话悭唔悭啊？好唔好悭？系悭啲啦，系嘛？所以咧就而家系咁嘅情况咯，鲍生 系咁啊，香港嘅经营就更加困难啦，因为连啊 Bonacqua 或者系屈臣氏嘅蒸馏水都冇咗公务员呢个大生意，咁啊仲话呢个加强呢个内需或者系咧我哋叫做同舟共济，咁连政府都率先咧系放弃咗香港嘅生产商或者供应商啦。咁啊，对于香港嘅经济嚟讲，有冇一啲负面影响咧？咁啊，呢啲大家去想象一下。咁啊，跟住落嚟会发生咩事咧？其他嘅嘢，除咗警队啊，已经采用咗中国嘅枪械之外，逐样连饮用水又用呢个中国大陆嘅。咁下一步系咪应该特区政府官员唔好再用宝马、平治啊，甚至凌志啊呢啲外国车咧？中国大陆冇车咩？唔用比亚迪系嘛？